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的《退七》。宦游萧索，未无能，一柱中条，最上层。得见乍如天见仆，王叔九寺失良朋。燕昭不是空连马，知顿何妨亦爱英。自此置身绳茧外，肯教世路日晶晶。司空图在青年时期胸怀大志，很想为李唐王朝做一番大事业。然而到他50岁左右时，由于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横扫东南半壁江山，李唐王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司空图自知大势已去，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他洁身自好，急流勇退，辞官退隐到中条山王官谷的故居中。这首《退七》描述的就是他刚刚回乡时的心情。退七指的是退而栖息，不再出来做官的意思。诗歌的大意是，在宦海浮沉多年，深感自己的无能，所以还是移居到中条山吧。虽然失去了官职，但是心情依然非常愉悦。既然得不到明君去赏识我的才干，我又何妨效法古人去隐居山林呢？只可惜我尽管已经置身仕途之外，却终究无法忘怀国家那未卜的前途。诗中提到的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处于黄河、涑水河之间。中条山长约60公里，从北面的平原上遥望中条山，整个山体显得异常高峻。它与西面奔腾南流的黄河一起，构成了一幅雄伟壮观的山川风景画。在唐代，中条山与文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唐文学家韩愈曾写过，条山苍，河水黄，浪波云云去，松柏在高冈。由于气候温和，降水适宜，又夹在两河中间，因此中条山的自然景观壮丽多姿，素有山西天然植物园的美称。 至于司空图的隐居之所王官谷，就在中条山的北麓，它位于山西永济市区以东25公里的地方。今天的王官谷景区面积有10平方公里，那里古幽壑深，峰险石奇，泉秀溪丽，景色醉人，是运城著名的旅游观光胜地。在司空图前后，也有不少文学大家曾到此地游历。王官谷的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上树木层层叠叠，谷里有一条沂溪，溪流出谷后散入田间，可以用来灌溉。据说唐代时，村民为了饮水灌田常常争执不休，司空图为解决民众的争水纠纷，曾创立了分水法。他让石匠在一块大石头上凿出两个相等的洞，伫立在沂溪出口的水中，将水分成了两股，东谷流入东渠，西谷流入西渠，分别灌溉东西村庄的农田。据说司空图在分水时曾亲自下到水中，一只毡靴被水冲到了清华村口的岸边，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还在毡靴落岸的地方修了一座司空侍郎庙。不过可惜这座庙后来毁于洪水，现在仍存有遗址。今天的王官谷内景点繁多，景区内山峦雄奇险峻，奇峰怪石千姿百态，黄沙溶洞幽深莫测，山泉瀑布珠帘飞泻，石崖喷雪蔚为壮观。山下有清末身居宰相之位的陕西人严敬明所建的王官别墅，占地300余亩，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城堡下部为窑洞，上面是庭院，别具一格。虽然今天的中条山的王官谷已经不再是理想的隐居之处，但前往那里的人们应该也能体会到这延续了千年的秀美的风景，对心忧天下的诗人带来的抚慰与治愈吧。患游萧索未无能，一柱中条最上层，得见乍如天见仆，王叔九寺施良朋，燕昭不是空连马，知顿何妨亦爱英，自此置身省俭外，肯教世路日精精。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的眼睛看穿未来和过去，你的眼睛让看花看了也哭泣，你的眼睛绽放着烟花的雨，是你看一眼不能忘，在那茫茫人海里，你的踪影像个谜，为了再看你一眼，我走过多少里，想要看那我自己。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现代有些朋友，尤其是中年还有一部分壮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叫慢性疲劳综合征。为什么呢？这类的朋友他那个症状上表现呢、特别不集中，而且显得很零散。这个问题主要在中年人最常见，老年朋友相对少一些，壮年人有，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有些青年人。所谓青年者，按照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的话，40岁以下都算青年，中年都到什么呢？中年都到55以上了啊，有的甚至说60岁以前都算中年，这个是对的。但是更多的我们中国习惯上总认为人到了50-60岁以后，哎，好像就进入老年前期了，情况就比较差。但是这个划分是有区别的。你看现在有些30-40岁的人，正是我们社会的中间，干活做事儿，在社会上他们往往是很重要的一个骨干力量，在家里边呢也是主要的主心骨。但是他经常就表现为很多问题。你像有人说，我主要表现为什么呢？我给他问了，他说一，我觉得我浑身都没劲儿，从里到外的透着的累。什么叫从里到外？就是从身心呢、他心里边就感觉到累，精神上就感觉到累，当然四肢也累，提个东西提不动，跑快点气要喘，干点什么，如果说今天哎呀，这个主管或者领导或者说其他的通知上，对不起啊，今天我们要加个班，哎呦，他那个眉头啊就已经就皱成大疙瘩了。为啥呢？感觉到受不了，就是一种啊从内到外整个透出去的一种累，而且特别的感觉到乏力。有些人你怎么证实他有乏力呢？你像有些30-40岁的人都有这种现象了，怕上班，他只要想到明天要上班，他就感觉到好像就无可奈何了，没办法了一样。怕干活，你要有一个什么活跟他说，哎呀你去做做，他就感觉到直戳牙花子，感觉到这怎么办，害怕。哎，早上的话那个闹钟都响了2遍了，他就不想起来，特别想瘫床。而且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逼迫的上了班了，他还经常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说你看我头昏，我头痛，我你要喊他解决一个问题的话，他说我呀就没办法。为啥呢？我静不下心来，我集中不起来，所以的话事情也记不住，做事丢三落四，工作效率极差。这些还只有他自己比较清楚一些。另外他还感觉到有些实质性的问题，他就不是说简单那个头晕，他只有他说头晕就头晕，对不对？你也不能检查出来。好，他经常感觉，你看我嗓子也干，嗓子也痛，而且关节的话一会儿这儿痛一会儿那儿痛。还有表现在什么呢？经常出现精神情绪上的波动，烦躁，遇到点事儿的话都爱给别人顶流，都不愿意跟人很好的合作，老乏气，同志关系人际关系也特别紧张，又一点事儿就离神离鬼。哎呀，总是的话感觉到这不对那不对。而且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有些人他就是有了这个问题，因为特殊的原因，他还在一些关键的工作上他还要咬紧牙干的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要是他没有能够心情很舒畅，而压力又很大的话，在竞争中间失败以后的话，还会出现一种意外的突发性的心猝死。现在他们有的说这叫过劳死， 就是他并不是想弄，但是他有时候逼迫，在那种压力之下咬紧牙垫干，哦，干来干去的话，突然就好像那个一个弓弦一样就崩断了，砰，哦，出现急性的猝死，这种情况也有。为什么呢？刚才我说到这类朋友查病从头查脚查个遍，里里外外都查清楚，而且还做了一些现代尖端的高端的一些检查，做脑电图，做 CT， 做核磁，都没查出来。有些现代医学中间对这类的问题啊，尤其是搞精神神经的医生，多数是建立说你这种情况属于一种叫疲劳综合征，时间久了，半年两年三年了，哎呦，那就属于慢性的了。慢性怎么办呢？慢性就要让你进行一个很好的休息，有条件适当改换一个环境，生活环境，有条件的话，医生给你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做一些治疗啊。有些人呢，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可以得到了一定的逐渐的改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它的根儿在哪儿呢？有些朋友不知道，有些人说这是神经太紧张了，这属于这个神经官能症一类的，其实不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呢？因为现代的医学已经把这类的问题把它定到了，它叫慢性疲劳综合症，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疲劳引起了体内的话各个脏腑各个器官组织出现了多方面的紊乱，既有精神上的也有体能上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适应能力方面的，都会出现各种一些问题。那作为祖国医学对这种病难道就没有了解过吗？不是，中医中间对这种问题它是从根上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说你这种情况啊，属于肾虚，虚劳亏肾之疾。其实大的来说，就是一个肾出现了虚劳；小的来说呢，就是可能出现各个部门的肾，它管得很多啊，哎，出现了很多的不平，出现了亏肾。肾主什么呢？比如肾主水，哎，所以这类的朋友。有时候就可以出现一些水液代谢的问题，比如夜尿频频，肾啊，腰为肾之府，它有时候会出现腰酸腰软，肾者浊强之官，它肾阴虚了以后它感觉到累没劲儿，肾精可以化身为老水，它水海不足以后就感觉老是头晕，哎，老是想问题，反应的特别差，反应的特别慢等等等等，所以中医都把称出来叫虚劳之疾。什么虚劳呢？肾虚所致。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那作为这个肾虚了应该怎么办呢？但是作为祖国医学呢，它是从根儿上，就是从为什么会发现慢性疲劳，从这个问题上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出现这种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最大的问题了，不是他现在的痛苦，而是怕他在这种慢性疲劳综合基础之上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肾的衰竭。这个衰竭不是说尿毒症哈，是什么呢？就是从祖国医学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筋疲力竭的道理。因为中医认为啊，我们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肾是什么官呢？肾者浊强之官。你比如心，心是君主之官，它是管决断管思谋是吧，哎，但是肾是什么呢？浊强，浊强就是说任劳任怨的器官。我们人的不能脑力的活动体能的活动都离不了肾的一个支持和保障。一旦如果肾中间的这种物质基础不够了，就肾精不足了，哎，然后就可能导致肾的一些功能就不到位， 肾主宰的功能太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肾首先是主水，直湿二便啊，管理膀胱开合，这是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我们经常也跟大家讲的。所以有些人到了30多40岁，他老是夜里不光睡不好觉，还夜尿频频，每天也是老跑厕所，每次解的不多，这叫什么呢？出现尿频啊，尿急了，这是属于肾虚的一个常见症状。另外，肾精可以化为山水，山水有什么呢？首先就是个老水，老水就是我们大脑组织的具体的物质基础。如果老水不足呢，水海失养啊，就头转耳鸣，所以经常就会出现头昏，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头是晕晕乎乎的，感觉到经常外边都在转一样，就像美尼尔综合症那种情况一样。哦，这是什么呢？这是肾精不足以后不足以养老所导致的。另外什么呢？肾主骨，就说肾精中间的话，它会促进我们和保障好我们的骨代谢，所以这些人他骨软无力，都感觉到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都感觉到没劲儿了，骨头好像不是是一个我们人体的支撑了，就是这种，是吧？还有肾除了这些以外的话，肾中间中医认为啊，它与我们人的整个的劳作有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这些朋友会造成体能上或精神上的问题呢？多数都与这些方面的透支有关系。所以中医对于肾的问题上的造成的亏肾、慢性疲劳的原因，它是从这几个：一、过劳伤肾。有些朋友他因为只支出不补充，所以他长时间的积累，当然这个支出有各种各样原因，有的是因为过度的劳累，有的还有各种什么，不光是体能上的劳，还有烦恼，还有忧思，还有惊恐，这些都可以导致肾中间的肾精透支了，过劳可以出现。还有一些人得了病，病的话他就更要消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精微物质，这种叫什么呢？这种久病的话必虚，引起什么虚呢？五脏都虚，虚了最后都要影响到肾的这种健康，所以叫久病伤肾。另外还有什么呢？随着年龄大了，那当然属于老年朋友为什么普遍出现肾虚肾亏的一个基本原因。正因为这一点的话，其实作为这些三四十岁中年到老年，这些很多都是因为在现在这个中啊，高节奏啊、高强度快速变化的时代以后，他没能够很好的把肾进行很好的呵护和补充以后导致的透支所造成。因此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出现这些从精神到体能的问题，你都只有从补肾做起。肾一补好了以后，他头脑清楚了，不会什么脑转耳鸣，不会眼花，不会出现这些。而且他肾的着强之官，肾精饱满了以后，他干什么都有劲儿，不光有心力还有体力，做起事来生龙活虎。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恰巧就是针对慢性疲劳综合症表现为身心两方面的一个直接的调理。也就是说要补肾，补肾用什么呢？补肾我们经常给大家强调的要全面，像海狗鞭，它既能够给你帮助你补充你100倍以上的生活力因子，又能够补充比牛肉多出20倍的血红蛋白，还有什么呢？丰富的各种氨基酸、各种胆碱、各种多肽、各种矿物质、各种维生素，就能够真正的把你肾中间的亏虚得到最好的补益。所以肾补好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才从物质上或具体的实施上得到最好的一个调理和补充。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